痛快去感动，

到王子中，鱼和他相拥左右，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听到你的消息。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心里的话，请你不要难过，不要悲伤，女儿总是要长大。

要教我比赛，不要再看我成绩单，不要再无奈，不要再忍耐，不要再让我伤感，天天都火腿蛋，天天都排骨鸡腿饭，我需要扭转，我需要意外，我需要感觉存在。当阳光很冷淡，心情很吉普赛，没人能挡住我更平凡拜拜。方向盘指向南，一路都不转弯，除非我看到沙滩，看到大海，看到未来。双阳的海，我想看不想再当模范，不想要再当乖乖牌，我只想要板，我只想旋转，我只想海盗退然，让冬天被打败，让春天走上了舞台，让热血变红，让天空变蓝，让我把无聊炸开。看羚羊草直白，我爱上大自然，来不及等泪干，来不及防晒，浪漫只怕太慢，痛快只怕太快，快让我看到沙滩，看到大海，看到未来。 双阳的海， 我说更要喊， 压力要甩， 犹豫要推翻。 双阳的海， 用力的呐喊， 海到流海， 海到美海， 一生能有几次 跟世界宣战。沙滩看到大海，看到未来。 双阳的海， 不说更要喊， 压力要甩， 犹豫要推翻。 双阳的海， 有你的呐喊， 喊到流海， 喊到美海。 一生没有几次 跟世界宣战， 一生没有几次 犹豫没人管， 一生没有几次 跟世界宣战。 记忆随意沉淀。